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而我是只要给我一盒菠菜，我吃了以后就立马可以变成大力水手的泽环。 真的吗？那我想请导播老师立刻去买一盒菠菜，看你会不会变。 好，马上就去买，要最新鲜的哟。 今天是星期二，所以大家看到的又是充满活力的我跟泽华，要给大家带来一些健身的资讯。但是呢，今天在直播间里，同样我们还是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专业人士，另外一位是健身小白。 有一位是跟我同一年出生的，但是长得比我老了20岁。 你这样说嘉宾不会生气吗？ 今天才知道。哎，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本能减脂的作者，其实我们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张景琦，欢迎你。 大家好。 嗯，以及第66届的世界小姐的季军佳妮，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嗯，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下拉菜单里面有一个福利商城，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跟泽华同样还是会给大家送出我们每周二固定的这个健身小私教小团体课的福利。 我只会弱弱的告诉大家一下，前两周抢得非常的火爆，这周如果你手慢的话，没有的话，那就拜拜喽。 对哦，那就没有了哟。 那你肚子上肉就会越来越多喽。 你不要这样说人家。同样，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这个活力982，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样也可以来参加我们今天抢福利的环节。 是的。 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会跟大家聊一聊减肥的一些骗局。 嗯， 对，有很多比如说减肥药啊，或者是减肥的一些手段，或者是某些大牌抹在身体上的一些东西，其实它真的管用吗？那今天我们的景琦也会在我们的那个超模养成记这个环节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些解答。那首先就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看一看最近有哪一些健身的资讯。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那今天首先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是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你在非常努力的健身，但是却不长肌肉呢？哎，泽华，你上个星期是不是健身了一次？ 对，是的。努力的回想了一下，是很骄傲的回答。 所以在你的健身生涯当中，你自己觉得你是长肌肉了吗？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的不夸张的告诉大家，那一个月几乎每天都去，然后那个腹肌的线条就直接就出现了。 真的吗？ 真的。 我怎么没有听说？ 那是我大学的时候，也就是100年前的故事了。 好，所以今天我们首先想给大家聊一下，为什么有的人每天都在健身但是却不长肌肉。因为其实肌肉它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记忆，以及要长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怎么说，来跟大家看一下啊。首先是要关注离心收缩，因为我们在健身房的目的其实不是要举起重量，而是放下重量。具体来说呢，就是比如说我做卧推这个动作，我推起来的过程就是向心，放起来的动作也是像是离心。所以你要当你将你的离心过程延长到2到3秒，就比如说一般推起来的时候不是要慢慢的吗？大概3到4秒，2到3秒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就是肌肉的控制。对， 跟大家简单的说一点吧，像我这样的小白，有的时候没劲儿，推起来的时候非常的有力气，但是我坚持不住了，放下来的时候很快就下来了。这样的过程呢，其实就没有练到位。 哎，是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坚持顶峰收缩，其实说白了很简单的一点，就是在你 这两天风很大，顶峰的时候你要收缩。 不然我们请专业人士来解答一下吧。 好呀， 我们请景琦来解答一下什么叫顶峰收缩。 啊，顶峰收缩就是 离话筒近一点哦。 举个例子，就是那个比如说哑铃弯举，然后不是要胳膊不是弯到最大的时候，不是弯曲胳膊就是那个向心嘛，向心运动你之前说的，然后到最大的时候，然后可以努力的这个挤压这个肌肉1到2秒，就是进行一个完全的收缩，彻底的收缩，对，给肌肉一个更好的刺激。 哦，所以不能着急，对不对？比如说一拿起来的时候，有些人觉得啊太重了，立刻就放下了，这样其实你的肌肉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收缩效果。 有可能是太重了，然后就是不要用这个惯性，就不要这个摆来摆去的，然后因为很多人在健身房他用了这个重量比较大的话，他心理上的感觉比较自我感觉比较好，对吧？然后 但实际上很多人他用的重量已经超过了他实际上所能承受的重量，然后他就会用一些惯性，比如说做这个杠铃哑铃弯举，摆动身体把这个杠铃给弯举起来，然后这样的话实际上对肌肉的刺激效果是不好的，而且容易受伤。对，然后选一个合适的重量，然后以这个就是上离心和向心的这个过程中都要有控制的，然后就是你可以完全控重量这个哑铃的这么一个上升和下降的速度，然后去尤其在这个肌肉收缩到最顶峰的时候，然后挤压1到2秒， 对， 然后对这样子实际上比你用大重量然后甩来甩去的那种对肌肉的效果更好。 是的，是刚开始健身的时候就会觉得一个动作我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就很炫酷，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 这两天风特别大，迎着风的时候各位也要收缩一下，这样不容易被风卷走。 所以刚刚 像我这种非常瘦弱的人是很容易就被卷跑了。 刚刚锦旗在跟我们讲解的时候，泽华就默默地在收缩他的大腿哦。 小动作 大家不要忘记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要说的还是有关于长肌肉的一个妙招，就是有一个叫做金字塔训练法，其实它也是一种叫做超级组。对 superset， 因为我最近健身的时候教练就会带我做。什么叫 superset？ 就比如说你用你能承受的最大重量，比如说做二头弯举这个动作，还用这个最简单的来举例，比如说你用一个你能承受最大的重量做了15个。 你今天为什么看话筒那么的不满意？ 因为我就想健身啊。当你已经起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立刻放下它，再用一个小重量的动作，然后再做10个，这个叫超级组。 哦，就是不要盯住。 对，不要盯，不是，就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多做几个，就比如很重的，你已经做了15个，然后再拿一个轻一点的，再做10个。 超级组 叫什么？ 那个叫健将组，或者说 锦旗对着话筒说话哈。 好。 对，那个就是先举个超级组是这样子，就是跟超级组有一个特别混淆的这个训练就叫复合组。就超级组就是先说复合组啊，比如说你做了胸部的，就是你连续做两个训练同一个部位的动作，就比如说你先做一个这个杠铃卧推，然后它是练胸的，然后你不休息，紧接着比如说再做一个这个哑铃飞鸟，它也是练胸的，然后这两个动作之间不休息，然后两个动作全做完，然后这算一个复合组。然后比如说你还是做一个杠铃卧推，然后它是练胸的，然后你再做一组引体向上，它是练背的，然后这两个动作之间也不休息，然后全做完算一组，这个叫超级组。就是复合组就是两个训练相同部位的动作连起来做叫复合组，然后超级组就是选两个，然后一个是比如说胸一个背，这两胸和背它是一个对抗肌，或者比如说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就是两个动作，然后是分别是对抗肌的就是这么一个连起来的，它叫超级组。然后刚才你说的那个是这样，就是比如说选某一个动作然后做到力竭，对吧，然后换一个小重量再做，然后这个叫做这个逐降组或者渐降组，一般的话降低的重量就是降低30%左右，然后你做到力竭后其实你还可以再做一次，也是再降低30%，就比如说你刚开始用100公斤做卧推，然后做到力竭，然后你换到70公斤，然后你再这样子，就是一般每次是减30%左右的重量。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小美女应该一开始就能做200公斤，后来减到160公斤。所以你会做超级组或者是复合组吗？你健身吗？平时？ 我平时会有健身，但是健身其实非常少，而且这些词汇，对于我来说是很陌生的。这一次也是头一次听到老师说，也算是受教了。 是的，今天我把佳妮请来，其实也是想让她代表一类女生，就是长得很漂亮，然后身材 不用去怎么动， 对，身材本身就已经很好，又很年轻，然后呢想维持一个好的身材，但是可能对专业的一些知识还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佳妮就代表这一类型的女生。你觉得我总结的还可以吧？ 对，其实之前我也有参加过一些比赛嘛，就是选美比赛的时候，当时专业的老师也跟我说，我好像就缺那么一点健身的感觉，所以这次也是过来学习。 没关系，你毕竟还年轻，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多，也不像现在这样，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你也可以代表这一类的女生，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们的锦旗老师来提问。那接下来我们想关注的一个东西呢是战绳，你们这个佳妮你应该知道吧。 就是那种甩来甩去的， 就那种甩 甩大绳、 啊、 这个绳子它号称非常的神奇，很多明星在减脂过程当中都会用到这个绳子，比如什么彭于晏呀， 王泽华呀， 王泽华并不会， 泽华， 姚晨的产后恢复呀， 泽华呀， 大家都会用到这个绳子。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绳子就是大概是这样这个样子的，然后它可能它的重量是不是会有不同？景琦、 啊，对对对， 啊、它重量会有不同，然后你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和自己能承受的重量来选择适合你的重量。 作为大明星，王泽华是真的有甩过这个绳子的。 所以你当时甩了这个绳，你什么感觉？ 这绳子甩起来，就是看别人甩的时候，你觉得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自己一去尝试和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挺沉、挺累的， 非常沉。 对。也就像我这样的大明星可以坚持下来，身材可以保持得如此之好。 不，但是我想先请景琦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像战绳这种东西、它是大概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因为如果长肌肉的话，用战绳还管用吗？还是说只适合减脂肪的人？ 就是应该是适合各种人群吧，除了这个身体可能有一定伤病的。 嗯， 对。然后对他很早之前就出现了， 嗯哼， 然后最早比如说那个 UFC 的这个运动员， 嗯哼， 然后去练，因为他是一个全身性的有氧运动， 嗯哼， 他不仅可以这个这个就是促进这个全身这个脂肪燃烧，然后因为他这个就之前说这个重量不是不同嘛， 嗯， 然后他实际上可以锻炼到全身的肌肉，然后去不仅去提高你的肌肉耐力啊，然后你的爆发力啊，就各方面能力都会有一个全面增长。所以 对它看上去是一个有氧运动， 减脂的， 对，但是会不会让肌肉也减少呢？ 一般的话，其实这个有氧运动就是就是一定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它实际上对肌肉增长是有利的。比如说，你看那些短跑运动员，他一般不是就是。短时间那种 hit， 就比如说冲刺100米、然后走回来再冲刺100米、但他们短跑运动员肌肉含量都很高嘛、 其实这样还是对肌肉还是有好处的。 对对对， 那像佳妮这种本来就已经很瘦的女生，身材看起来很好，那她还适合做这种？ 可以做，可以做、我觉得对，因为她虽然也是就是属于一种对身体的肌肉有刺激，但它不像那种专门那种负重训练对肌肉的刺激非常大。 嗯哼， 对，你可能刚开始做的时候你做完浑身会有些酸疼，但是它刺激非常小，而且它属于那种耐力型，它刺激主要是这个慢肌纤维。对、就是对，不是有两种肌肉纤维嘛，对，它刺激慢肌纤维，所以其实对肌肉的耐力的增长会显著一些。 这个东西可以买来放在家里自己在家练吗？ 那你家得够大。 对，这个好像 我可以买两条这个绳，然后我在楼下甩大绳呀。 也就是说这个运动其实不挑人群，然后呢也是不挑你是想减脂还是想要那个增加肌肉， 对，都是会有好处的。所以大家给大家总结一下战绳有哪些惊人的训练效果。首先就是可以锻炼到你的核心肌肉群，然后呢是锻炼爆发力，还能锻炼身体的协调力，锻炼身体的平衡，让你的肌肉线条更加饱满。总之刚刚我要给大家总结这几点和景琦跟大家说的，就证明战绳这个东西其实根本不挑人，而且适合你在任何时期去做。 是的， 嗯，还可以增加你的身体的耐力，我觉得，因为真的非常的累。就连我这样每天健身的人，我一看到教练偶尔让我甩那个绳，我都会不想甩。哎， 但是我看到以后就不会抗拒他。 真的吗？ 真的， 因为你一周才甩一次，可能一个月才甩一次，你也没有什么抗拒的理由。 确实要跟大家说，这个甩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因为他甩的方式也不一样， 嗯， 有这种大甩的，有种小甩，还有叭叭叭叭这样子乱甩的，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你是不是喜欢乱甩？ 对。 好，但是如果你不像我们平时一样有时间去健身房锻炼的话，可能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绳。 嗯， 今天我也给大家准备了几张图片，是教大家在早上的7个晨练动作，就可以让你用，也不能说这七个动作能让你拥有好身材，但是至少可以养成一个让一天精神都很饱满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嗯， 来给大家 看一下 图片。首先，晨练开始喽，就是要做25个俯卧撑。泽华，你可以做25个俯卧撑吗？ 我2.5个都做不起来，拜拜喽。 佳妮，我跟你讲， 做不起来， 对，做不起来很正常。但是其实女生，一会儿我可以私下教你，女生会有那种跪地式的俯卧撑，就是叫半俯卧撑，就有各种形态，那个会比较简单，也是会锻炼你的上肢力量。对，当你的力量强到一定程度，你就可以做。 上肢没有力气。 另外就是早上起来可以接着做15个蹲起，这个大家都可以做到。 45个我都做得了。 啊，那你现在就做45个啊？ 那谁来主持呢？ 我来呀，你去吧。 那大家并不想听你主持啊。 另外， 他还有一个这个我不太懂，他说的是50秒靠墙静坐。 这个静坐，你看人家的姿势啊，是一定要一条线， 嗯， 然后你的那个什么后背啊，还有这个肩膀一定要是拉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不是随随便便的往那一靠，然后就打呼噜，不是那个样子的哦。 啊，不是像你一样。 像你一样这样的状态也可以让自己很快的清醒过来。 对，而且我看他是其实没有坐到任何的椅子上面，其实是保持一个 啊，你说没有椅子直接靠着墙啊？ 对呀、啊， 哇， 不然嘞，要不然你这样，你现在试一下，你现在靠墙50秒没有椅子，然后再做45个蹲起， 咱俩坐不好看，得这个嘉宾坐，美女坐，是不是？大家都想看美女靠墙坐50秒是什么样的。 今天佳妮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健身环节，你想她没法走回学校吗？ 你想上2个小时就可以长肌肉，多好的一件事情！ 不要这样害人家妹妹。 我刚刚健完身才2天，现在胳膊 才2天 抬不起来 啊、真的吗？ 对。 接下来我们这个晨练的动作是要做30组，他写，我觉得他写错了，不是30组，就是30个弓箭步。对， 一组一个。 对，一个是一组。其实这样的话，在家只要在客厅来回来去走就 OK。 弓箭步提示大家，就是膝盖一定不能超过那个脚尖的 位置。哎呦，你还能给大家做提示呢， 而且这太专业了、professional。 另外就是30个仰卧起坐， 不是那种最传统的仰卧起坐、不用起得高、但是你的腹肌是一定收起收起的那种状态。 对，真正的能锻炼到你腹肌仰卧起坐最基本的那一款是一定要起到一半、千万不要全起来，像咱们当年上学时候那样，那真是太实在了。另外他写的是10个3头肌的训练，就是其实很简单，在家里找一个椅子，对，把凳子放矮，然后手支撑在上面就可以。但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动作是练到臀部的，其实是我们的三头肌在发力。 是的， 嗯，走哈，请指出三头肌是哪里。 三头肌就是那里，大家都知道的地方。 三头肌是胳膊的后侧，这里，然后这一边是二头肌。嗯哼，好，接下来。第7个晨练的动作是做45秒的平板支撑，其实我觉得45秒有点1分钟吧。然后刚刚我觉得这7个晨练的动作可能耽误也就10分钟左右的时间。 对，用不了10分钟。 对，其实很短也很简单，它虽然达不到一个燃烧脂肪的一个作用，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会让一天的精神都变得很饱满。 最好的一点是有些人起来一定要先喝咖啡或者喝茶来提神。 嗯， 通过做运动以后不仅不用喝咖啡和喝茶了，而且会让你一天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是属于一个很好的状态。 是的， 当然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也都知道，每一个嘉宾来到节目当中都要做平板支撑，今天也不例外。 所以今天真的要让佳妮做平板支撑吗？ 不要着急，在第30段。 我想问一下佳妮，你就是你说的2天之前健身，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健身？你能不能把你健身的 可能跑步10分钟吧 训练告诉我们一下？2天之前的、 上了一次私教课，然后、 他是怎么私教老师是怎么带你练的？ 他主要是给我练背部的肌肉，还有这个胳膊上身的，然后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上身特别无力的那种。然后做了一些器材的简单的那种器材，其实我都说不出来那叫什么，就是一个往下拉的那个，然后怎么拉，先是用那个 你是练的背，那你胳膊疼是吗？说明你发力发错了哟，因为如果练背的话应该是累疼，背疼 还提了提哑铃。 也就说没有关系，做平板支撑是 OK 的。 对啊，我听完他说做平板支撑是可以的，所以今天在第30段当中我们会让佳妮做一个平板支撑现场的挑战。 是来这里还要来运动吗？ 我跟你说佳妮，我们节目当中的所有人都可以做2分钟以上，很期待你今天只要做30秒以下。 你知道吗？ 对， 做平板支撑在我们直播间里有一个神奇的力量，所有人做都可以做2分钟、因为听大家在聊天，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动力，就觉得倒下很丢脸。 我害怕我应该做， 结果最后佳妮撑了5分钟。 没有关系，为了给你鼓劲，我们今天一定会一句话都不说。 听一首 平板支撑，这个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男主持来做，这个样的话5分钟都不成问题。 他已经做过了， 10分钟都可以， 我们都做过了。好，那我来听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第1个时段。在第2时段当中也会给大家发放我们今天的福利，就是来自于阿普里健身工作室的私教小团体课。不要走开，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稍后更精彩。我是小雨， 我是吃了菠菜会变得非常有力量的泽环。 好，他现在马上去吃菠菜咯， 拜拜咯。 连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阁。

17:30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潮流本人小雨。 我是一脸困惑，为什么菠菜还没有买来呢？准大力水手泽华。 我刚才本来想说，我也很困惑，为什么你还没有吃菠菜？ 可能菜市场下班，现在买不到最新鲜的菠菜了呢。 今天我们节目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呢是减肥的一些骗局，我们应该如何辨别哪些是减肥的骗局，哪些才是正度？那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世界小姐的季军佳妮，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妮。 以及本能减脂的作者张景琦，欢迎你。 大家好。 我觉得佳妮一看就是正路，景琦一看就是骗局。 人家景琦今天是负责帮我们揭开这些骗局的。那大家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呢，很简单，就是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就可以了。那今天第二个时段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发福利吧。 好呀。 我们今天发放的福利呢，这个时段会发出两个来自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私教小团体课两个名额。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肚腩变得越来越大，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头疼乏力，没有任何的精神，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请到我们的健身房当中做运动，一定会让你的状态越来越好，好的发质。 是的，如果你的运气还不错的话，泽华会在30天之内可能会去一次，所以你有1/30的机会在这个私教小团体课中碰到我们的男主持人泽华。 而如果你要去外面去报这样的一节体验课呢，可能要花一些钱。今天通过我们节目组当中，你只用花1毛钱， 对， 就可以得到我们这次的私教小团体课的体验课一节了。 是的，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抢购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的下拉菜单当中找到福利商城，里面有一个主播小雨推荐，有一个我这样的一个照片，大家就可以去买我们的这个1毛钱的课了。然后只要留下你的电话和姓名，后续的事情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所以你不要着急。但是提醒大家一点，最好是在北京的朋友们抢，因为我们的这个健身房是在北京，所以如果你要是不在北京生活，不小心抢到了的话，也可以送给你在北京的朋友了，也是很贴心。 小雨真的很不想给大家，话筒都直接掉了下来。只有两个名额哦，这个时段只有两个名额，赶紧抢吧。 是的，大家赶快去抢吧。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大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我还是那个潮流的我小雨。 我是齐刘海大眼睛的泽华。 以及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佳妮和景琦，欢迎两位。 一个是正数，一个是骗子。 谁跟你说人家是骗子的？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请绕开这些减肥的骗局。泽华，我想先问问你，在你心中，如果就是我马上提问你，你觉得有哪些减肥的事情是有骗局，就是假的？ 我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 你自己就是个骗局吗？ 晚上不吃饭。就是什么饭都不吃。但是呢，我会喝酸奶。喝鲜牛奶，吃水果，而且吃水果的量是无限量的，一直吃到我觉得我不想吃的为止。 什么叫无限量？你打个比方，比如说吃，你爱吃什么水果？ 我最近爱吃皇帝柑，就皇帝柑这么小一个，大家看起来很小哦，我可以一连吃10个。 那芒果呢？ 芒果再配，如果有的话，会配2个小芒果，然后再配1根香蕉。 妈呀，你还不如去吃饭。 我以为这样就会变瘦。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年轻了，也确实是有变瘦，但是现在就不可以了。而且后来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是大错特错的。 是的。 所以这是个骗局。 是的，而且其实不，这个只是你自己骗自己，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不是，是因为当时我身边的人告诉我说，晚上不吃饭，你吃水果喝牛奶，会让你皮肤变好，且 不 会变胖。 他是不是嫉妒你？ 很可能。 好，所以其实在我心中，我不知道佳妮，你有没有自己心中觉得是减肥骗局的事情？ 我记得在那个上高中的时候，经常流行一个传言，就是吃苹果就能减肥。就吃好多好多的苹果，一日三餐都用苹果来代替。然后苹果这个，苹果那个，苹果奶昔，苹果这个，苹果那个。但是我还真的没有试过到底有没有效。 那你曾经有没有尝试过极端的减肥方法？ 那他试过有没有效？那你就是哭出来了吗？并没有笑出来啥。冷， 太冷了。有没有尝试过减肥极端的方法？ 也是一二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因为还在当模特， 嗯， 有参加那个时装周之前减肥， 嗯， 那段时间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不吃晚饭， 嗯， 然后运动，吃的话会吃一点白煮菜， 嗯， 白煮蔬菜这种，嗯，但我觉得效果还好， 嗯哼， 还好，当时是减到了我身高是1.76米/1.77米的样子，然后当时减到100斤了， 嗯哼， 然后但是后面反弹的非常快， 对，所以就是用了错误的减肥方法，对，因为其实想跟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只有减掉脂肪才是减肥，而减掉了体重不代表你就是减肥了， 或者是减水，把体内当中的那些水分减掉也不算是减肥， 那样真的是很不健康的。 嗯， 就今天首先我们想来说的一个减肥的骗局非常普遍，就是在大马路边上经常能看见的美容院贴的那种什么针灸减肥啊，按摩减肥啊，就是你知道什么叫按摩减肥吗？ 我身边有朋友在做针灸减肥，是有用的呀， 但是会反弹很多斤。今天我还在某一个孕妈妈的群里面看到说什么，哎，我妈最近在做针灸减肥，已经瘦了30斤了，是很有用。我周围也有同学的妈妈他们就很爱做针灸减肥，瘦得特别快，但是反弹的也很快。 所以如果你也使用过针灸减肥的话，不妨看一下会不会是一个骗局。 对，肯定是骗局啊。 嗯， 所以景琦，你了不了解针灸减肥？ 你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针灸减肥的过程。 针灸减肥的过程很可怕呀，就是往你身上所谓的一些穴位然后扎放很多很多根针，可能得有上百根吧，我猜，因为毕竟我也没有经历过，可能得有上百根。然后呢，所谓的效果就是说可以控制住你的食欲，让你变得不饿， 嗯，哎， 从而导致你可以瘦下来很多，把你胃变小， 是的， 这么一个意思。 我知道针灸减肥，因为前几年我跟我一些朋友聊过，然后他们有做很贵的，一年要10几万。 这么贵吗？ 对，然后他们就一个月针灸一次，然后实际上他是就这个什么针灸减肥什么改善食欲什么这种的，反正从来没见过有什么研究报告这样说过。 嗯 嗯，对，然后他们一般这个针灸减肥会给你一份食谱， 嗯， 然后会告诉你你必须要吃我这个食谱，然后配合这个针灸减肥才有效。但实际上到底是怎么瘦下来，就这份食谱，当然这份食谱健康不健康我没看过，我也不知道。但是 可是如果走极端的话，正常什么喝黑咖啡或者就吃一点点东西，吃白水煮菜，我不用做针灸减肥我也可以瘦呀。 对，但是就是人们一般感觉这个就是像减肥啊或者什么的，他总感觉有些事情很复杂，然后他觉得这种很神奇， 嗯， 然后他就会感兴趣， 嗯， 然后他每周要去针灸一次，然后有种各种仪式感，然后很强，就抓住人的这个心理嘛。然后但你要是光给他份食谱，你可能卖不了太多钱， 疼不疼？ 对对对，但是你要是加这么一个针灸，然后让他感觉这个东西很神秘，然后的确是你卖食谱可能一个月卖100块钱，你卖这个针灸减肥一个月可能1万都有人买。 可是 因为很有仪式感，很神秘嘛，感觉 我去健身房也很有仪式感呀。 对，但是很多人他懒嘛，他不想动嘛， 嗯， 对，然后他就去买，就是商家抓住了人性这个弱点， 嗯， 然后所以针灸减肥就流行起来。实际上你 已经流行了很多年了。 对对对，然后实际上就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实验，你跟你朋友比如说，嗯，几个人都买了这个针灸减肥，然后有几个朋友就不去针灸呗，就吃他这个食谱， 嗯， 那跟你效果没什么区别，可能跟你比你效果还好， 嗯， 对， 太可气了，每次我身上扎那么多针，结果都是白被扎的。 我好奇，哎，就是针灸减肥扎完那个针之后，你的后背上会有眼儿吗？ 当时会有啊，后来就好了呀，它不可能一直存在， 就是，千疮百孔的那种眼儿吗？ 这你得问一下紫薇，联系一下紫薇， 联系一下，联系容梦我也可以。 对啊， 好，这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针灸减肥法，还有一种升级版本是适合年轻人，就年轻人最近很风靡的，就是在美容院里面的那种仪器的疗法。 嗯， 它所谓的就是我其实不太懂，因为我没有做过，但大概我了解的就是把一些带有那种电流的那种东西放到你的身上，嗯，给你传达微电流，然后给你进行一些按摩，再抹一些油，从而导致能让你瘦。 请问一下，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 我跟你讲，很多人都做过，而且非常贵，非常贵，可比针灸还要贵。 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说说你的故事，我们是可以看到你的留言的哟。 对，可能有些女孩去做就觉得，哎，会不会我就算没有瘦，可是我至少什么皮肤好呀，或者是得到了这个按摩的效果，他们可能就想抱着这种侥幸心理，然后去尝试一下。但是其实这个也是不太健康，因为我觉得一直有电流在身上，可能也不太好吧。 景琦知道吗？ 就是这样说吧，就总结一下，就一般的这种骗局啊， 嗯， 他一般都会给你说，就比如说不管是针灸还是什么按摩，他一般都会附加一些条件，就是说，比如说针灸你必须要吃我这个食谱才有用， 嗯， 然后比如说用某种减肥法或者吃什么减肥药或者怎么样，然后他会说你每天必须跑步多久，或者每天必须你只能吃什么、或者晚上不吃饭之类的才有用。他一般会附加一些条件，就是但是如果比如说你说你去针灸减肥，那我比如说你每个月给我扎一次，我现在每个月扎三次也行，但是我还是该平时怎么吃怎么吃， 还是不行。 对对对，他一般都会加个条件，你只有怎么样用我这个方法才有用，实际上真正有用的是你只有怎么样，而不是原来的这个。对，就是 对，这样他们商家就可以不承担责任了呀。 对， 如果最后你没收下来，他就会说因为你没有按照我这个食谱来正确的吃，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我们之前也已经告知过你了，所以这个不能怪我们这个东西没有效果，而是你没有按照这个严格来要求自己。 对对对，然后因为做生意就有一个，就是怎么样才能把生意做大或者怎么样，就是一般是做生意就是有个原则，就很多人做生意原则就是抓住人的这个弱点或者阴暗面嘛，就比如说刚说什么针灸减肥什么的，那不想运动就懒惰呗，然后比如说这个非法集资什么的，把人骗倾家荡产，就是人的弱点嘛，就是这贪婪嘛，对吧。 嗯， 然后还有些什么骄傲呀，就比如说很多东西现在做成什么专属的什么头像呀，专属的什么，实际上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就有一个感觉专属的，然后 什么给你专属的定制呀， 对对对对， 专门属于你的一个计划呀。 对, 对，所以其实做生意很多绝大多数都是抓住人性的弱点做 生意。是的，大家选择这个还不如选择一个专属自己的健身计划，因为你健身的话其实一年花的钱要远远比这个针灸减肥什么在美容院里按摩要花的钱少得多得多。 就像女生总爱问男生，你到底有多爱我，你爱我是为什么，其实没有为什么，想让自己瘦下来也没有那么多的原因，只要真正的动起来，然后控制好自己的饮食就可以变瘦。 你怎么说的那么好听呢？ 因为我很瘦啊。 所以大家也不要忘记抢我们今天的福利啊，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的潮流那个关爱青年计划下拉菜单里面有一个福利商城，在里面就可以抢到小雨私家推荐的这个， 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关爱我当中你点击一下有一个福利商城，点击进去到人民发骚拉西，点燃一个确认登录之后，看有一个举胳膊的一个女孩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卖的我们的这个健身房的一个体验课了，所以如果动心的话赶紧买一下吧。 嗯，不要100块也不要10块，只要1毛钱哦。 感觉已经卖完了。 哎，真的吗？ 目前看起来是4个都已经卖出去了。 啊，天哪。所以那不过没有抢到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每周二最近两个月每周二我们都会来给大家发放一个这样的福利。泽华你说我是有多不想发福利，一发福利我的话筒就掉。 我们真的是用尽一生一世想要让大家的健身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很好。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减肥的骗局。其实还有一个减肥骗局已经非常非常古老了，叫做左旋肉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听到我的一个，最早是听到我的一个男生朋友，这个男生朋友从上大学那会儿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胖的一个男生， 点名吧。 他用过各种方式，不，他应该没有在收听我们节目了，他用过各种方式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减肥，一直反弹一直反弹， 他以为这就是命。 对，直到前一段时间我去药店里面买一种药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个刚刚生完孩子的女生说想减肥，药店的店员给他推荐说我推荐你吃左旋肉碱，吃完了之后你就能瘦多少多少，你知道吗，我这个正义的女孩子我当时就阻止了他，我说人家刚刚生完孩子你为什么要让他吃这种不健康的东西，哦不对，他是刚刚做完流产、 哦、 我说你为什么要让他吃这个，这个对他身体非常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首先这个东西不会对你减肥有什么效果，其次你现在这个阶段吃了会对身体有很不好的影响，我建议你还是先休养为好，最后他就没有买。 但是请问左旋肉碱这东西本身是对的还是一个骗术？ 是骗术啊。 左旋肉碱它是存在于天然食物的一种物质， 嗯， 比如说你平时吃羊肉啊什么的都有左旋肉碱， 嗯， 对，然后一般这种补剂，它只不过是提纯了。 那它到底是干嘛的呀？左旋肉碱？ 嗯，左旋肉碱它的作用是这样，它就是，你就简单说一下，就不说特别复杂的，嗯，就是它可以让你在运动的时候，更多的脂肪去转变为这个燃料给身体供能，也就是说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时候燃烧更多比例的脂肪。 嗯， 对，所以它对这个非运动人群基本上是没什么用的。 景琦实在是太爱运动了，说话的时候也在运动这个我们的话筒，就先稍微休息一下啊，不要让手去运动我们这个话筒就好。 哦，那也就是说，运动之前如果在健身的人吃左旋肉碱还 是 有用的。 是有一定用的，对，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要吃到这个有效的这个使用量。就是基于这个临床研究的话，这个左旋肉碱每天的有效使用量是2到4克， 嗯， 就你至少得吃到2到4克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哦， 如果你吃的过少，因为其实我知道，我之前也看过，就什么左旋肉碱减肥茶呀，啊，之类，它实际上含量很低。 嗯， 然后你如果按它的这个要求吃，你根本吃不到这个有效的量。 嗯， 而且呢，它因为是它的原理是提高这个运动时的脂肪燃烧嘛，那你不运动的话，你吃它其实也没什么用。 嗯， 对。 所以那之前还听说过喝黑咖啡是可以帮助燃烧脂肪的，就比如说我在运动前半个小时喝一杯黑咖啡， 对，对， 然后就可以帮你 double 燃烧这个卡路里。 对，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和吃左旋肉碱是相同的效果呢？ 有一定的这个，但是黑咖啡是因为里面含咖啡因嘛， 嗯， 然后它是可以提高新陈代谢啊，然后之类增强注意力啊。为什么很多人在训练前吃？它可以提高注意力嘛，然后让你的增强运动表现水平，然后它跟这个左旋肉碱都是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这个减脂的这个补剂。 嗯， 就是首先说这个不管是咖啡因还是左旋肉碱，它都是从这个天然食物中提取的，所以它实际上你如果按照这个有安全的使用量吃，对人体是无害的。 哦， 但是对，但是它就是有些前提条件，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补剂到底是什么用？我相信那个看直播很多人玩过那个王者荣耀，那个王者荣耀里不是有这个红 buff 和蓝 buff？ 嗯， 它只是个辅助性的效果，就是你到技术，就我还以这个王者荣耀举例，你这个你的技术， 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游戏竞技类节目， 这个不是更容易理解吗？ 你开心就好， 对，你的这个技术不行吧？对吧？你就算把这两个 buff 都吃，你就算吃了10个蓝 buff 红 buff， 你最后还是被人杀，对吧？对，这个所说的这个技术，就是你这个日常的这个饮食和运动。 嗯， 对，然后这个红蓝 buff 就是我们说补气，但如果你这个技术比较好的话，你吃了这个红蓝 buff， 你其实就是更厉害呗。 嗯， 所以就转换为我们健身也是，就是你平时的这个运动和饮食这个各方面的习惯很好。 嗯， 你去吃了这个补气，的确是对你是锦上添花这个帮助作用。 嗯， 但你平时习惯和这个运动啊饮食各方面都不好，你吃这个补气也白搭。 自从说了王者农药以后，有很多很多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 欢迎大家哈。也就是说左旋肉碱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运动想不劳而获，靠它当一个减肥药来吃，那你就别想了，这事儿是不可能的。 嗯 嗯，我这儿也准备了一个小视频，有关于左旋肉碱里面的一些关键成分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五月路人雷，六月南杨梅。这两年一种叫左旋肉碱的东西卖得火热，号称只减脂肪不减水分，每月15斤，安全不反弹，这是真的吗？事实上，左旋肉碱广泛存在于人体各种细胞中，主要功能是帮助脂肪酸转运到线粒体中，而线粒体是细胞中燃烧营养物质产生能量的锅炉。也许正因如此，有人便认为补充左旋肉碱能增加脂肪的燃烧。科学家也曾看好左旋肉碱作为减肥药的潜力，然而没有一次实验能得出减肥有效的结论，因此左旋肉碱能减肥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不仅如此，过度服用左旋肉碱对健康还有威胁和负担。左旋肉碱主要通过肝肾代谢，服用过多可能对肝肾造成一定压力，还有可能出现发热、汗多、口渴、头晕、失眠等反应。2013年，权威医学杂志《自然》系列上的一篇论文发现，左旋肉碱被人体代谢后会产生氧化三甲胺，较多的话可能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另外，人体自身就能在肝肾中合成左旋肉碱，健康人无需格外补充。很多食物中也普遍含有左旋肉碱，尤其饮料类、奶制品的含量最为丰富，可 可见我们是可以通过自身和日常饮食获得的。总体而言，左旋肉间减肥仍然只是一个神话，并没有被公认。运动和饮食调节才是安全健康减肥的不二选择。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吃了菠菜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优秀的泽华。 你快去吃啊，光说有什么用？ 菜市场下单了。 明天这样，下次上节目之前，下周二之前，我给你准备点菠菜吧。 一看你就不逛菜市场，菜市场都是一大早的时候上班 啊。真的吗？ 到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就已经下班了。 那我可以一早为了你去买一盒菠菜呀。 那可以啊，现场的变给大家看。 好，我们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于减肥的骗局、这个时段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我们再来聊一个好不好？比如说在路边有各种广告，还有一些什么公众号推荐，比如说20天让你瘦20斤，7天练出马甲线，什么只要做这个动作就能怎么怎么怎么样，很多都是这种。 一进店咨询要大几千块，甚至要好几万块，有些朋友就掐掐手指一算，行，为了20斤我就办卡了。结果呢也并没有成效。 对啊，然后或者就是那些公众号里面的推送嘛，就是这是最多在微博上经常可以看到。 我有朋友是一开始能瘦个7-8斤、然后就瘦不下去了。 对啊， 他就一直延长， 对， 一直延长，一年之后还没有瘦到20斤。 最常很夸张、最常见的就是在微博上面看到的那些，只要做这几个动作你就可以拥有腹肌、只要做这几个动作什么瘦腿不再是难事儿。 听起来非常的 easy， 对，听起来很简单。 对， 所以想让景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减肥的骗局， 骗在哪里？ 这个就是我们体重不是这个肌肉、水分、就脂肪，还有什么骨骼呀、之类的构成的嘛，对吧？然后，实际上就是一般在这种快速的减肥的，一般他们主要其实都是去。就是你的脂肪无法快速的去消耗，因为人体是有保护机制，因为这个脂肪过低会危及生命的，所以人体当你进行某种方法让人体的这个脂肪快速的下降的时候，然后人体为了保护自己的这个安全，它会有一些保护机制去抵抗你这种行为。所以一般快速减，比如说一天减1斤啊，或者一天减2斤，一般都是减的水分。对，实际上就是水分对体重的影响很大。因为比如说你喝杯水，你喝上一瓶水可能就长了1斤。对吧？然后像这种短期的这种的，一般它都会用一些方法，比如说让你不吃主食，因为这个主食吃的越多，这个水分就会含量越多身体的。然后突然你某一天不吃主食了，大家可以自己去做实验，因为你不吃主食，然后你的这个水分，身体里本来有这么多水分，它会排出一部分，那你体重就会快速的下降。然后你会错误的以为我瘦了，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你的水分少了。那某一天你吃了主食，或者你喝了2杯水，你的这个体重又上来了。对，然后20天能不能减20斤的脂肪，所以就之前说的这个减肥其实是减脂肪，不是减水分。对，这个体重不一定，它体重是可能是水分和脂肪还有肌肉的这个总和嘛。那到底20天能不能减20斤脂肪，是应该理论上是可以的，因为 啊，真的吗？ 我之前看过个实验，我这个总结一下，我之前发过这个微博，是这个西班牙和瑞典的这个科学家做的实验。但这个实验一共做了4天。4天减了2.1公斤的脂肪。对，相当于就是 一 天减一斤嘛。4天是怎么做的？每天是这些人都是男性，然后都超重的，每天是吃300多卡路里热量，相当于就2-3根香蕉，就一天。 300多太少了，还不够人的基础代谢率啊。 对，一天是就是相当于2-3根香蕉，然后运动的话，每天运动8个小时45分钟。 每天运动8小时。 8个小时， 就像上班一样。 对，然后就像就是8个小时是以每小时4.5公里速度，先快走8个小时。然后再做45分钟的规律运动。就是因为减肥的原理就是热量消耗大于这个热量摄入嘛。 走8小时 啊，然后再做45分钟的规律。 我逛街8个小时是不是也会瘦呢？ 但是他连续4天都是这样子的呀。然后你就相当于每天只吃2-3根香蕉，然后每天运动将近9个小时。 你也可以 啊，然后 四天 以后，然后对减了2.1公斤脂肪。 他为什么不继续往下做？因为这种短期的急速减脂的话，如果时间一长，对身体危害非常大， 非常大。因为你的基础代谢率其实是会下降的，它会身体开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模式。 对，所以之前就国外的这个科学家也很好奇，我到底如果在极端的这种热量差，我能不能减？就实际上是可以减，但是如果你想试一试的话。对，这安全首先，健康不能保障，然后你每天先留出来9个小时去运动， 很可怕。 对，所以那个像那个英国和美国的这个营养协会啊，然后推荐的速度还是1周1斤到1公斤是比较合适的。 嗯、 对，因为你保持这个速度，首先能保证你减的这个重量大多数来自于脂肪，不 是 水分 的。 对对对，嗯、然后。这样子的话会比较好，然后不会使这个新陈代谢快速下降、 okay. 然后也可以防止这个反弹。 嗯哼， 对， 很好的建议。好，我们今天第二个时段就是这样，在稍后潮流梦工厂的第三个时段依然会为大家发出我们私教小团体课的福利，以及我们还会继续聊一聊减肥的一些骗局。我是小雨，一会儿见喽。 我是一会儿可能会吃到菠菜的泽华，一会儿见喽。 You gotta help me, losing my mind. Keep getting the feeling you wanna leave this all behind. Thought we were going strong, I thought we were holding on. Aren't we? No, they don't teach ya this in school. Now my heart's breaking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Thought we were going strong, thought we were holding on.Thought we were holding on, aren't we?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18点整，进入到今天潮流梦工厂的第三个时段，我还是小雨。 我还是没有买了菠菜的泽华。 下周我给你吃菠菜了，不要这么着急。这里是 FM98.2， 您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咯。 很多人呢都想瘦，但是瘦的过程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很正确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哪些让你减肥的方法是大错特错 的，一些减肥的骗局可能在网上疯狂的流传，但其实它是不对的，也来给大家普及一下。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呢，是非常美丽的世界小姐佳妮，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妮。 以及本能减脂的作者景琦，欢迎你。 大家好。 为什么这么腼腆？ 我特别恐惧这个环节，要每次来的时候要给大家说大家好。 他不好意思跟大家介绍自己。然后刚才上节目之前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我让景琦说，我说有耳机，你要不要带着听自己的声音？他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不想听到自己的声音。 好羞涩呀。 对啊， 很羞涩哟。好，今天你为什么忽然冷掉？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是减肥的一些骗局。刚刚在第二时段也跟大家聊了很多骗局。其实在这个时段一开始是应该给大家发放福利的，但是好像我们的福利已经被抢光了，也 简直太紧俏了。 对呀， 所以如果这次你错过的话，下周还有机会。每一周节目当中我们只有4个名额。 对， 因为我们去的这个地方真的很好，而且是用一种非常快速和健康的方式让你的自己的体重和你自己的身材发生变化。 所以下周二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潮流梦工厂的健身环节，也是会继续为大家送出这个来自于 Apple 工作室的私教小团体课的名额。 是的。 那今天在我们第三时段一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要来聊一聊有关于减肥的一些骗局。泽华，你有没有听说过跳绳是非常能燃烧脂肪的？ 哦，我妈妈有一段时间减肥，天天在家里面跳绳和转那个。 你妈妈不是转胡辣圈吗？ 胡辣圈是哪个地方的方言？听不懂哎。 所以妈妈有身材变好吗？跳绳？ 妈妈急的就经常会做呼啦圈以及做跳绳这样的运动，有一段时间是会有变化的，但是他这样长期以往的坚持下去以后，总量上并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变化。 是吗？ 对。 佳妮，你有没有听说过跳绳减肥的方法？ 我没有哎。 没有吗？ 我有听说过跳绳可以长个 啊。 所以 这都是什么呀？ 你长这么高就是因为跳绳吗？ 不，我真的有听说过，哎，跳跃有助于长个，是真的吗？ 那我没听过。 你小的时候经常跳跃吗？ 我小的时候学舞蹈，确实还跳得挺。 可是你肯定也是因为爸爸妈妈本来就很高嘛。 没有，其实我妈妈，我在6年级的时候就超过了她。 啊，天哪！ 也许只是因为他属兔子吧， 很值得炫耀。 跳来跳去。 对，所以也想问一问专业的本能减脂的作者景琦，就是想跟你来了解一下跳绳这个运动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神奇。有很多都把跳绳吹嘘的，说你只要每天跳半个小时，跳一个小时你就能怎么怎么样。 但跳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很累 很 累很 累。我是根本不可能坚持跳半个小时，我觉得比跑步还要累。 我可以坚持2分钟。 这减肥不是就是这个每天摄入的热量，然后只要小于这个消耗量就行嘛。所以就是一个是摄入就是吃饭，一个是消耗就是运动，对吧？然后这个跳绳它实际上消耗热量是很高的。但是就是很多人他不注意这个饮食。所以就是你就算跳绳你消耗一些热量，但是你吃的实际上比你消耗的更多，所以你也瘦不下来。就这么一个辩证的关系。 所以跳绳这个东西并没有就是那么夸张的效果， 就是还是要配合起来的。不仅仅是你光跳绳以后它就能瘦，还是要跟你的饮食呀跟你平时的注意是息息相关的。 你不是说你之前看到了一个什么计划？ 对，实际上跳绳它比这种普通的就是慢跑呀之类的，这半个小时它消耗热量会高一点。 嗯， 那之前是这个哈佛医学院是发表了这个最新的这个热量消耗表，然后就是半个小时的热量消耗的量，然后呢，一般这个热量消耗你的体重越大，你的热量消耗越多。 嗯， 啊，这是个最基础的这个。然后这个在这个表里的话，半个小时这个实验者是83.9公斤，然后半个小时跳绳可以燃烧444卡路里热量， 那很多哎。 对对对， 一个小时就可以燃烧掉很多女生差不多快一天的基础代谢率了耶。 你算一下，你要连着跳60分钟哎。 然后跳也是，就是你体重越大跳得越快， 嗯， 然后消耗热量越多。但是就实际上就之前说的，很多人他是运动，但是他实际上没控制他的饮食，他吃的实在太多了， 嗯， 所以你不管怎么练还是那么胖。然后这个表里收集一些数据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擦玻璃、擦地、擦窗户， 嗯， 半个小时的话是112的热量， 嗯， 然后照顾小孩是155， 照顾小孩都可以消耗155卡吗？ 对，然后挖煤铲雪的话是266， 嗯哼， 对，然后像这个蛙泳半个小时，还有蝶泳，因为这两蛙泳和蝶泳， 嗯， 半个小时也是444，是跟跳绳是一样的。然后呢，比跳绳高的， 可是蛙泳半个小时并没有跳绳半个小时那么累。 蛙泳是444，然后蝶泳是488，因为蝶泳不是最累的嘛， 嗯， 动作更复杂。 然后这个攀岩，它往上爬的这个半个小时也能消耗488，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消防员的工作533。就是消防工作，跑来跑去拿个大管子，对。 可是消防小哥也很难每天都有这样的工作吧？可能有时候也在待命啊。 我们也不期待有这样的工作。 对 呀， 啊，不期待呀，啊。 对， 他们可能会训练。 哦，对，训练。 对， 嗯， 所以实际上控制好自己饮食，对。 哦，那就像最近很红的那个 HIT 的那个运动，如果是做一个小时的话，大概能消耗多少？ 如果真正的 HIT 是吧， 嗯， HIT， 嗯， 真正 HIT 它强度非常大，一般人做不了一个小时。如果你能做一个小时，证明它不是真正的 HIT， 因为这个你平时跑步的话，心率就是最大心率60%-70%吧， 嗯， 你做 HIT 的高强度阶段，心率最多可以达到可能90%-95%。 嗯， 就相当于100米冲刺跑啊，你想想就是你冲刺跑 中间会休息啊， 对，但是 HIT 一般可能中间休息半分钟一分钟之后， 嗯， 就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每一次高强度都是全力的，你冲刺跑100米，然后休息一分钟再冲刺跑100米，你也跑不了一个小时。 哦，但是它其实这个运动它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动作来换着做的。 对，实际上 对 很多HIT， 所以这个不是真正的 HIT 是吗？ 对，就是 HIT 被传入国内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人 改良了。 对，就其实它 HIT 强度非常高的， 嗯， 对，实际上是很累，它高强度阶段真的是那种就是小上学时候百米冲刺那种高强度阶段，所以一般的 HIT 也就是15分钟到半个小时， 嗯， 已经完全是足够了， 嗯， 如果做太多的话很有可能训练过度， 哦， 对，或者就是个消耗肌肉。 很多朋友现在会自己在家跟着那个录像带或者是那个光碟当中去来进行 HIT 这样的一个训练。 嗯，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对， 不然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且做这个运动之前，建议大家其实多少还是要吃点东西的，对不对？ 嗯，对， 嗯，绝对不能空腹。 对，因为强度非常大。 嗯， 但如果你做的是假 HIT。就是， 什么叫假 的？ 你来举个例，什么叫假的？比如说什么样的 假黑 的？比如说什么样的运动怎么搭配是假的？你大概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冲刺跑100米，然后再走回来100米，然后再冲刺跑，这正儿八经黑的，因为高强度和低强度的那个强度是很分明的， 嗯， 很高然后很低。那比如说你慢跑100米，再走回来再慢跑100米，这个不叫黑的，这个叫 LIIT， 就是低强度间歇运动。 那低强度间歇运动对身体， 也很好，它适合初学者。 哦， 对，它也是一个高低强度的一个来回的循环， 哦， 但是它的高强度没有HIT那么高，但是也是跟低强度有变化。 哎，那我又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之前接触的那种 HIT， 我跟泽哈都一起上过一个课，它是比如说可能会让你用最快的速度来做那种折返跑，非常非常快，然后呢还会在还会，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动作在一个小时之内不是一直跑和跳的，可能会有那种不负重的，用自重做一些什么俯卧撑啊，或者是一些拉力的那种动作，这个算是 HIT 吗？ 这个就是真 真的是要看你高强度到底有多高强度，对，所以总的都叫间歇运动嘛，然后就看你做的是高强度间歇运动还是低强度间歇运动，或者说可以说中等强度间歇运动。 哦， 对，可以这样子去定义。 明白，但是总之做的总比不做强嘛。 对对，然后有个 RPE 表格，对，大家可以自己下面搜一下，因为你高强度，你去界定什么叫高强度，什么叫低强度，你要靠心率化很难。对吧，你要可能带个心率带啊之类的，你可以用个RPE 表格，然后去感觉，用自己身体感觉感觉啊，我这个是在高强度阶段。 哦， 对，在高强度阶段的话，如果是 HIIT 的话，你的这个身体自我感觉是很累很累。 嗯， 对，这个是 HIIT。 好了，这个就是刚刚景琦专业给我们讲了到底什么是 HIIT， 他非常看不起假的 HIIT。 没有，假的很好，很适合初学者。他不叫假，他应该叫LIIT，对对对，低强度间歇运动。 就初学者，大家要选择 LIIT 这样的方式，其实很好的。当然，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锻炼者的话，你选择 HIIT 的话，时间不要过长，15分钟就 OK 了。 是的，当然，关于减肥，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选择运动的。 是 一些减肥的骗局，其实还是跟那种不劳而获的比较多，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什么，我们办公室里面就有同事每天在讨论吃一些代餐粉 啊， 对，什么代餐棒呀这种东西，然后或者是有一种代餐奶昔，好像最近也很红，他们觉得吃这些东西再配上点香蕉啊，什么燕麦片啊，就可以减肥了。 我身边有朋友最近给我推荐一个东西，说你在大吃大喝之前，先吃一个这个类似于蛋白粉一样的东西，然后呢，你再去大吃大喝，完全不会吸收， 完全不会吸收。哎，我之前在日本药妆店看到过有一种药丸，它是说叫这个药丸翻译过来叫吃货的福音，它的意思是说你在吃饭之前吃下一包这个药丸，然后呢你吃的东西就可以帮你控制热量，就会把多余的油脂给你摒弃掉，然后只让你吸收该吸收的营养。当时我觉得天啊，这个东西很神奇，于是我买了很多，我吃了很久。 还给过我一袋。 对，我还给过你一袋。 所以这已经不再是新鲜事情了，大家可能身边都经常会听到这种很离奇的一些东西出 现。我觉得像佳妮这种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可能是不是就是宿舍里面啊，或者周围朋友有用这种方法的，吃那种代餐的。 我宿舍里面就是吃代餐的也有，然后还有一些他们会吃那种就是酵素， 这个是最多的。 什么？对，这种会比较多，但是他们吃完之后都会就是拉肚子干嘛了，我觉得很可怕这个事情。 想到若干年前的减肥药，就吃完以后就立马拉肚子。 对，很可怕，但可能酵素并不会让你拉肚子那么严重，但是可能也是会有这方面的效果。其实它就是帮助你清肠的一个效果。 就是我们生物理学的酶，然后为了这个卖的好一点，然后起了个改了个名叫酵素，实际上就是那个生物课本里的酶。 那像那种代餐粉啊什么的，它里面到底什么成分？真的吃了那个就不胖吗？ 碳水化合物呀，或者它总体热量比较低。先说最早，你说那个就是什么吃饭前吃一件什么东西，是有的，比如说这个白芸豆提取物，就是某一些的这个提取物。它可以帮助身体去减少对某一种比如说脂肪或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它是有这种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没有那么神奇，就跟之前说的这种左旋肉碱，你吃了真的不运动什么也不干然后你就能瘦，它是有这样的功能，就是阻碍比如说脂肪的吸收或者碳水化合物吸收，对，但是并不是说真的特别神奇。 对，而且我知道的周围吃代餐粉的人，他们大部分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还挺好吃的，把它当成一个零食来吃，然后呢我可能就不吃别的碳水了，可能就吃点什么零食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觉得这样能减肥了，但其实殊不知这样吃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反而还更多。 它那个代餐奶昔，因为我们、 代餐奶昔是什么？真的是奶昔吗？里面有什么水果成分还是有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人体不是六大营养素吗？就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水分，对吧？就是首先就是我们需要了解，就是如果我们想健康，先不说这个体型，我们想健康，我们每天都要摄入充足的这个六大营养素。那代餐粉里它可能会有一种或者两种或者三种的营养素，而且含量比较低，比如说它碳水化合物热量很低，它就总的热量很低，然后让你吃了，因为你摄入的热量比消耗的热量 低了，所以你瘦下来。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它并不是六大营养素的成分都充足，所以你偶尔吃代餐粉是可以的，但如果你长期吃的话就会导致营养不良。因为可能对六大营养素可能有三种你每天吃够了，但另外三种你没吃够，你可能一两天感觉不出来，你可能一两个月你或者一两年，然后你会感觉你的身体会变得非常差，因为你的营养不良了。 嗯， 对对，是 也不会有人坚持吃这个东西吃一两年呀。 小雨， 对他可，但他可能吃上一两个月， 为什么？ 对，我营养不良了，我要晕倒了。 那你快吃点菠菜补一补吧。再见喽。 哎，你不应该拦一下吗？所以这个不一定是都错的，只是说它是真的可以帮你阻止这个脂肪的摄入。 嗯， 但是你想瘦的话，还是要运动。 对。就是没有一个这种真正代餐的东西是能让你光吃这个就瘦的，就是你想不劳而获任何的方法那都是没戏的， 天上是永远不可能掉馅饼的。 对，馅饼掉了也不会砸在你的头上， 那砸到我头上吧。 所以还有一种关于减肥的所谓的骗局，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就做过。 哦， 就是她会往她的腰上 啊，对对对对，别一个东西 缠那个保鲜膜。 你妈妈好时尚啊！ 啊， 那时候缠保鲜膜。 对，我妈妈会在我小的时候，大概10岁左右，她会往她腰上缠保鲜膜，因为我妈妈腰上全部都是肉，她会缠上厚厚的一层保鲜膜。然后她做什么呢？就是下楼走路，或者是也是跳绳，跳个几分钟那种。她说这样的话能够高强度的 燃烧脂肪。 这个是我最早最早听说这种说法，但是殊不知这种做法现在竟然还有人在做，很夸张。所以我想， 不是有各种各样的绷带吗？ 对呀、啊， 就买不起绷带用保鲜膜。 后来就升级为那种绷带了，或者是附带。我觉得可能跟保鲜膜的效果差不多，是让你绑着一个东西，然后来做运动，是一样的原理。但最早最原始的方法是保鲜膜。那今天我已经活了快30年了，我真的很想在节目里面求证一下专业人士，就是缠一个东西在肚子上到底有没有用呢？ 所以这段话的重点 ，Ladies and gentlemen， 小雨已经快30岁了。来吧，锦旗，到底有没有用？ 是错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就跟之前我博导现在不是特别喜欢搞教育，他经常发表一些文章，然后就说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中小学的就大学都是教授必须，中小学的老师，然后他呼吁国家多补助点钱，然后招一些这个高学历的，对吧？其实这是个常识。如果你的这个老师中学老师很称职的话，我觉得你根本不会被这种东西骗。为什么要缠这个东西？缠了以后你感觉会发热，对吧？ 对呀、 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出了汗，然后就会脂肪燃烧，但实际上这个出汗跟脂肪燃烧没有绝对的关系。然后、 啊、真的吗？ 对，然后你运动的时候也不是说你出汗越多你脂肪燃烧就越多、实际上出汗只是身体的一种排热的一个方式而已、对，然后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喝凉水，你喝上一桶凉水你不会出汗吧，你喝一桶热水会出汗，对吧？然后你是不是按这种理论你会感觉因为我喝了热水出汗，所以我喝了热水。 你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了，确实是这个道理。 对、但实际上是你喝凉水比你喝热水消耗的热量多，因为你喝了凉水以后身体会把它加热在体内。因为凉水刚开始比你的体温不是要低嘛、然后你喝进去以后身体会消耗热量把这个水给加热升温，然后达到你这个体内的这个温度平衡嘛。然后因为要加热，所以身体需要消耗额外的热量。对，所以喝凉水比喝这个热水消耗的热量会更多。对，通过这个例子你就一下就能很清楚，其实你出汗跟这个脂肪燃烧多少没有什么关系。对， 千万不要再绑保鲜膜了，这样保鲜膜卸下来以后你可能没有瘦，只会长的痱子。 而且还 有可能尤其夏天的时候。 对，一个皮肤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是很多人什么小腿水肿呀、胳膊水肿，有一种就是因为这个某一个部位的这个血液循环很低。那比如说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比如说胳膊什么的，比如说小臂什么的不怎么水肿，然后为什么比如说大臂啊之类，因为他经常动小臂，他血液循环很好。然后你这有些部位你不经常活动，他血液循环就会很差。你绑了这个东西以后，你就会影响这个部位的这个血液循环，你慢慢的这个血液循环会降下来，就血液流通量反而会影响你去坚持。 哦， 所以这个方法就是很容易就被破除咯。 看了我们这期节目简直太划算了，让你省了很多钱， 对， 不用再去看电视购物去抢购那几百块钱的那些东西了。 对，其实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就是跟大家说很多这种减肥的所谓的说法只是商家为了骗钱，根本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你不花这个钱，只要你付出时间稍微运动一下，其实是比这些要远远有效的多得多得多。 而这些钱又可以让你买几件好看的衣服了， 那大家就可以把省下来的钱买衣服送给我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的也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加咪是一定听说过的，就是某一个化妆品的品牌来自于法国，它呢出了一款这种塑身霜。这个加妮肯定听知道吧，来给你看一下。 我知道塑身霜这个东西。 对，这个牌子。然后呢已经很多年了。 胶什么湿。 对，胶什么湿的。它号称是可以帮助你减少脂肪的堆积，紧致线条，适合所有人使用。然后呢它的质感就是乳霜质地的。它需要你做的就是每天你在洗完澡之后把它美美的伸出你的美腿抹在你的腿上。然后按摩一下你就可以瘦了。 然后男生看那张图片的时候就大呼什么一瓶这个玩意儿叫550块大洋， 560，560块 太贵了。 对，然后它还有各种系列的，比如说什么长的那种瓶装的，然后那种矮瓶的乳霜装，各种质地的，然后各种功能的。说你如果配合着几瓶一起搭配着用，可能燃烧脂肪的效果会更好。这个已经出了很多很多年了。 那到底有没有变更好呢？腿有没有变细呢？ 后来这个牌子的人也是出来解释了，因为他们得到了很大的质疑。就是他们自己解释的是说我们这个东西只是可以帮助你消水肿，但是真正的燃烧脂肪还是要看个人的体质，我们不能做保证。可是他们做了这个解释之后，这个产品还是卖得非常的好。 因为大家经常会说自己不是腿粗，只是水肿。 对， 吃了水肿以后就会变瘦， 或者会说我不是胖，我是肌肉型的。 对， 这经常会找的一个借口。所以锦旗，你对于这种东西怎么看？就比如说抹上了按摩一下就能消水肿，可是我认为如果是消水肿的话，那我自己拿一个什么，就是自己徒手按摩是不是也可以消？ 用冰袋。 对对对，水肿就先说去水肿，这个去水肿先就为什么会水肿，有很多原因，有很多种原因。比如说可能你蛋白质摄入不足，你可能会水肿。这个淋巴堵塞，就是很多人水肿地方都在淋巴结，然后也可能会水肿。你喝水少了也可能会水肿， 喝水多的可能也会水肿。 很多人会，就是因为我的学员，我让他们喝很多水，刚才他们不理解，然后他们说我喝的水越多不是就越会水肿吗？但实际上喝水是排水肿的。 哦， 是这样的一个道，就很简单，就是讲一下很简单。 以毒攻毒吗？ 不是，就你刚开始说，如果你平时喝的水很少，你的身体会觉得我可能处于一个缺水的环境下，然后身体就会在你体内储存额外的水分，因为它觉得我现在在这个，比如说在沙漠里，我得储存点水分，我不能全排出去，要不然我哪天没水喝了，我可能就挂了。如果你每天喝很多的水，身体会觉得我属于一个，对，我不缺水，所以我可以把身体里的那个额外的不需要的水分 很棒 哎， 所以也就是说用这些所谓的去水肿的产品，你还不如自己多喝点水。 对对对，是比如说那个2015年美国出的那个居民膳食指南，比如说他给孕妇呀这种怀孕的，他一般女性的一天的饮水量都规定的是3升以上。 这么多吗？ 对，一般普通的都是男性都是3点几升，对，就一天的，就正常的健康的标准。女性也是2点几升，但实际上很多人都达不到这种标准，尤其是国内的。他以为喝水会水肿，实际上喝水真是帮助他们排水肿的。对， 我的头都快晕了，我旁边有一个像小怪物一样的人一直在转来转去，很烦人。 大家好，今天小怪物的头发稍微有点问题。 所以你每天有喝很多水吗？ 有，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有个姐姐，她就是想通过多喝水然后让自己少吃饭这样的方法减肥，但是 这不太可能吧。 他真的喝很多水，就那种暖水壶的那种瓶子，他一天可以喝5壶到6壶。 我的个神呐！ 后来这样长期下去以后，导致他的肾出现了问题。 啊，真的已经出问题了吗？ 对，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你这个喝水也不就是 就量很重要，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物极必反嘛。 对， 你少了也有问题，你多也有问题，你就是适量的范围还是可以的。对，然后这是水的问题，然后就刚才说那个什么瘦身霜。对，我去年在法国待了一阵子，然后 这个很红的。 对，我是发现法国 我见过瘦的人都在干嘛，就不管你在巴黎或者在其他的这个小城市，每天有很多人在跑步。 嗯， 我在法国待的经历就是我发现有非常多人都在跑步， 嗯， 也但是并没见到有什么人在 在举铁 抹这个传说中的这个、他们法国本地产的瘦身霜。对，实际上那个 很多东西都是这种情况。 对，身材好的人跟法国身材好的人真的每天都在跑步。你这个从就是白天你在哪都能看见有跑步的人。 哎， 对， 今天我们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给大家排除一些减肥的骗局，可以说是真的省了太多钱。就像刚刚我们最后说的这个瘦身霜的560块钱也可以省来给泽华买衣服了。 还是那句话，让我们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 唱的很好听哦。 一会儿佳妮就会动起来了，她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 是的， 就是在储备能量。 嗯，那在 30秒她就会倒下。 在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呢，也是会请我们的佳妮，因为她很年轻嘛，然后最近才刚刚有这个健身的习惯，所以会请她给自己最近的3个月立下一个健身的小目标， 嗯， 然后呢，在我们的现场挑战一下她自己，做一下平板支撑。除此之外，我还会教大家9种这个平板支撑不同的变换方式，可以练到不同部位的很好的办法。所以我们今天的第40专见喽，一会儿见。 放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开车在看视频的话，不妨就跑步动起来吧。 嗯， 拜拜。 是的，拜拜。 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像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吵架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爆出场。 北京时间的18:31，也进入到了今天潮流梦工厂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是小雨， 我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此时此刻肚子有点饿的泽华。 你怎么还不去吃菠菜呢？ 因为菠菜没有了。如果你有新鲜的菠菜的话，赶紧送给我哟。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喽。那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我们的世界小姐的季军佳妮，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妮。 以及非常害怕这个环节会介绍他本人的本能减脂的作者张景琦，欢迎你。 大家好。 哎，那今天我们最后一个时段要带大家动起来了。首先这样，我们还是想让嘉宾，我们的节目的一个固定惯例嘛，今天要让佳妮来给自己立下一个最近3个月的对于自己的健身的小小的目标，然后还要做一个现场的平板支撑的挑战。 像我一样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朋友们，赶紧关注起来吧。 做什么小目标？我希望3个月之后自己能有一点点马甲线。 现在是没有马甲线吗？ 现在是瘦的那种肋骨线。 那还是挺难的嘞。我们是真的3个月之后会把你请回来的哟。 我们真的3个月之后会来看你有没有马甲线哟。 然后当然会把这段给剪出来的哦，给你看的哟。 会的哟。 Oh my god！ 啪啪啪的。 所以现在就请我们的佳妮到表演区去好了。 好， 现场挑战一下平板支撑能有多少秒？来吧，我们3个人打赌一下，觉得能超过30秒的举手。 我觉得他能超过1分钟。 超过1分钟是我觉得。 做平板支撑还是太。 他在边走边说。 要不要先来给大家这样，让佳妮准备一下，因为我们那个表演区可能有一些椅子，你可能挪一下，需要吗？啊，不用吗？行，这样我想让景琦先来。不，佳妮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直接开始吧。不要 说，让佳妮先开始，让佳妮先开始。然后你稍等啊，佳妮，等让我们的泽华来给你计时。等泽华说开始的时候，你就开始做好不好？ 好， 我们会给你加油的啊。 好，我们倒计时，3、2、1，走，开始喽。 我这个人， 你看他这个身体就不对哦。 我们 先 加油好了， 对， 姿势不对哦。 这样吧，景琦作为专业人士，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板支撑的要点。 哦，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像 不要走，就在这里捡起就好了。 佳妮，你不要屁股不要往上翘，你要把自己当成平板。 听一个人讲 解。上肢力量比较弱嘛，所以我建议你做那种俯卧撑式的平板支撑，就直臂平板支撑。 就是俯卧撑式的平板，就跟俯卧撑一样，就是你不用屈肘，你把胳膊伸直。 没事，现在先不要变换了。 然后就是平板支撑有个要点，就是其实平板支撑的这个要点一句话，就是从头到脚身体是一条直线。 嗯。 然后你现在身体不是一条直线，所以你得把这个。 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脸都有点红了、哎、 你可以放弃的，真的 你可以放弃的佳妮、嗯、因为你做的其实不太对，但是没关系没关系，对、 哦、 因为 放弃了，好已经放弃了， 好但是也已经坚持了一分钟，可以看得出来非常 57秒 非常的努力、 嗯、 对可以回来咯，对可以回来，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还是要那个要跟大家讲一下，刚刚佳妮做的其实是不太标准的这个平板支撑，因为标准的平板支撑很简单，我之前在节目里说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平板，屁股千万不要撅，因为如果一旦你的屁股撅起来你就会借力， 嗯 对， 腰腹也不要挺起来， 是的千万不要 停，是保持一个绷直的， 对要保持一种张力，所以泽华其实相比起来你已经非常专业了耶 耶、yeah.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教大家几种平板支撑的变换的方式， 你可以吗，要不然请别人做模特， 嗯那就请你做模特咯， 那是来操控主播台呢， 你来看呀，我给你图片，你来拿着我的手机我来操控 啊，你说我自己过去直接做吗？ 对啊，你自己过去做，然后我会给大家在这儿放图片，然后素材里面有准备，然后可以让我们的景琦老师每个动作给大家讲解一下练到的是哪里，因为毕竟你也是菜鸟，那你就去咯， 很苦哎，这个时候应该配电乐小白菜呀 那所以你到底吃白菜还是菠菜？ 好了我去了， 好你去吧，很贴心的男主播， 哇好久没见， 好现在我们已经一周没有健身的泽华挪到了表演区，要来根据一些图片教我们一些平板支撑的一些变形动作 啊， 哎好 从第一个开始吗？ 对从第一个开始， 好第一个看起来非常的简单哦， 嗯然后锦旗要根据泽华做的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动作练到的是哪里，然后以及他做的标不标准，你都可以大肆的批判他， 我是不是应该背背 哎，你好像你为什么背是塌下去了呢？锦旗，他这个动作是不是背应该是直起来的？ 对应该是全身是直的，就是你的对，你可以稍微再往上点。就做平板支撑有个要领，就是你去尽量的把你的这个肚脐往这个脊柱的方向去收缩，然后能更好刺激这个腹横肌。 哦，把肚脐往脊柱的方向。 对，然后你就会感觉腹部刺激效果会更好。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可以先停下来走，不然你一会儿还要做八个动作，每一个要撑一分钟吗？ 简直太容易了，说话都不带喘的。耶、yeah ！ 导播老师可以帮我们调一下镜头吗？因为现在他站起来的话是看不太到他全身的。 嗯， 我们男主播长得太帅了，应该让大家看到他的脸。 又要走秀了吗？ 并没有 cue 到你走秀。 好，继续讲解吧。 嗯哼。 然后就是。像刚才那个动作，因为你会涉及到这个手腕的这么一个支撑， 嗯， 所以一般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比如说在做之前先活动一下手腕， 嗯， 对手腕的这个关节，然后防止受伤。然后呢很多人在做的时候他有个错误姿势，就是他可能会感觉这个手腕的压力很大，实际上这是、嗯、很多情况下是错误的姿势导致的，就是做的时候你要保证你的这个手腕是在肩部的正下方。 哦，肩部正下方。那有的人如果手腕疼是放太窄还是太宽？ 可能太宽了， 嗯， 也有可能太窄了，但是你在这个正下方你应该手腕受的压力是最小的。 哦，刚刚这个动作我来给大家放一下图片，所以这个动作跟我们标准的那种平板支撑相比的话，这个动作是有难度的还是减低了难度？ 嗯，这个动作 因为这个是平板支撑的一种变形嘛。 对，就是之前说的那个，我看一下这个图片，就是这个直臂平板支撑，嗯，对它其实我特别推荐，就是一般不是说很多人刚才女生做不了俯卧撑嘛， 嗯， 所以他需要循序渐进的进行。 哦， 那他做的他应该练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这个直臂平板支撑。 哦， 因为它可以锻炼到你的这个手臂，其实有一定的这个锻炼作用。 嗯， 对，然后他再去练什么推墙俯卧撑呀、跪式俯卧撑，慢慢一步一步来。 哦，所以这个动作也很适合佳妮来做，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可以锻炼到上肢嘛， 很棒。 对， 好， 这个动作就是核心力量一定要收紧，如果像我一样核心力量不是很强的话，就会容易要不然是那个腰腹部塌陷，要不然就是隆起，这都是错误的。 嗯， 嗯，那接下来泽华来教我们平板支撑的第二种变化吧。 第二个动作可以说很难很难，难到发指。 这个叫做先给大家放一下图片，可以看我们的屏幕，这个动作叫做平板支撑交替抬手，我这样说的对吗锦旗？这个动作叫平板支撑交替抬手，应该差不多哈。好，泽华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感觉可以飞哦，感觉可以飞哦。 图片取消，好好。 好，泽华你可以开始喽。 那我要飞喽。 飞吧。 哇，我飞不起来了。 你做的可以说是非常的不标准，只能是一个大概的一个示意。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屁股不由自主的在往一边塌陷哦，这样是错误的。 对，这个动作也可以叫那个单臂平板支撑。 嗯， 对，然后要保证你的肘部是在这个膝盖的正下方。 不能，实在是太 不行 了 吗？ 不行了，这个非常难。 你这么弱吗？ 对的，不然景琦你来挑战一下，你可以吗？ 没事，我就不用来，我 他也不行， 讲解就行，我下次再挑战了。我就专门讲解这个是这个单臂平板支撑，然后。 这个动作是不是要单臂很有力量才可以？ 泽华，你回来吧，来给我，你来给我，你回来吧。 你要来吗？ 我要来，你回来吧。 妈呀！ 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家，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看今天的节目，看我长出的两个小耳朵还是很好看哦。好，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平板支撑交替抬手的正确的一个姿势。 隐形的翅膀回来喽，让我们一起来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吧。刚才那个动作我觉得比较难的一点是那个胳膊要有力量，以及要把自己身体给支撑起来。 首先是要做一个正确的平板支撑。 小雨说首先要做一个正确的平板支撑。 正确平板支撑之后，靠你身体一边的力量，然后把另一边的手这样抬起来，再放下，再抬起来，再放下。 哦，不是一直单飞的状态呀、 啊？不是，然后实际上是靠你的腰腹的力量支撑住整个身体，所以它。 我以为我是男团，然后后来我单飞了，就一直处于这样一个单飞的状态。 所以这个动作比较难的一点呢，就是在于说，在你撑起来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另一侧的力量几乎要把你所有的重量支撑起来，这是比较难的。 千万不能够塌陷哟。 是的。那接下来呢，第三种方法。 他很累，你听到他在大喘气。 第三种方法。 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图片。 第三种方法我觉得是。纯粹的这种单臂的平板支撑， 这个看起来更难了。 对，但是我不太知道这个学名怎么叫，景琦，你能先来解释一下吗？ 然后它、可以或者叫这个单臂就直臂的平板支撑嘛，就是单手的。然后它就是一般，每侧比如说坚持30秒，对，比如说坚持30秒，然后再换一下，另外一侧再坚持30秒。 然后大家可以看我现在在做，可以注意到你的腰腹千万不要塌下去。 对，你这臀部抬得有点高，你还可以再往下。然后保证这个身体不要弯曲，因为你只有一只胳膊去支撑，然后对这个。 但是你看他这个屁股跟腰还是有点太高了，是不是？ 对， 还是应该再低一些，要保持平板，还要再低。 对， 还要再低。 但是完全低于我的胳膊的角度了耶，因为我看一下，因为我刚刚在做这个的时候。感觉如果我要再低的话，就是已经比我的胳膊要低了很多很多了。 但是因为你这样子看起来，你的这个腰腹还是隆起来的一个状态。 对，实际上就从头到脚就是一条直线，就是一条直线就行。 这样。 其实是一条斜线，是一条斜线，就是对你的头要高一点，你的脚要低一点，然后 屁股再低一点。 对，但是从侧面看是一条直线，你从头到脚拉一条线，两点之间的直线，然后其实就是正确的动作。 嗯， 可见这个动作还是有些难度在的。 因为平时可能在健身房当中的一些变形不太，就是这个动作也不是太常能接触到。 对，一般你做普通的，然后你比如感觉很简单了，然后你就去做一些难度更大的，一步一步的。对，像这个动作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不是只是抬一个胳膊吗？然后还有个单臂单腿的，就是抬一侧的胳膊，然后再抬一侧腿，不是难度就更大了吗？ 抬一侧的胳膊抬另一侧的腿，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做这个徒手动作的时候，你为了让身体能有个更好的增长，你某一个动作做的已经没有挑战性的时候，一定要去做它的更难的一个版本。 但是不得不说，我们的主播小雨已经怀孕6个月了，还可以做的这么标准，简直是太棒了！ 谢谢你哦。这样，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做一下刚刚景琦说的那个，就是 更难度一点。 对，就是在胳膊和腿一起 单飞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就对于自己的自身力量要求很高了。 首先还是要做一个。 首先还做一个标准的一个平板支撑， 对，然后这样 然后一个手跟一个腿同时的抬， 对， 但是 这个也是 不要送拐哟。 嗯，一侧保持这个其实也是静态的动作。这个动作可以叫平衡平板支撑，因为对平衡的性的要求也很高。如果你平衡性不好，你可能就会倒下去。一般也是一侧，比如说坚持30秒，另外一侧再坚持，就是。 但是我之前看到那个。有一个什么文章上介绍，也可以说就是一下是一下，就是一下可能一两秒，然后做16下或者20下这种，这样也是可以的吗？ 应该可以，我没见过这样的 啊。是吗？ 但是我见过就是保持一侧，然后几十秒再换另一侧。 嗯， 但这个动作你做曲臂的其实很难受，你做直臂的效果会好很多。 刚才那个 pose 呢，就是如果你的身体的力量已经够的话，你可以做一下挑战，但是一开始也不要挑战太多。刚才我们做的第三个动作，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第四个动作。 是的，接下来第四个动作其实和第三个有点像，它只不过是，但是我在直播间里没法演示，它只不过是要一只手负重拿一个小哑铃，然后把它给抬起来。其实这个动作是还可以间接的练到胳膊吗？ 它这样子，它这个动作叫平板支撑单臂划船，就是你一侧撑的时候，另外一侧做这个划船的动作，就是你其实全身是静止的，但是有一只胳膊是在动的。比如说左臂是支撑着，然后右臂做12次的划船，然后再换右臂支撑，左臂再做12次划船，相当于它不仅可以锻炼到你这个腹部，然后也会锻炼到你这个背部，因为你在做划船嘛。 泽华他说的这么的专业，真的很想看他来挑战一下。 总会有看热闹的那一天的。他今天并没有准备好，下一次，下一次全程2个小时都有景琦来做动作。 好， 这个动作比较难的一点，我觉得是那个，因为你一个胳膊抬起的时候，另外一个胳膊也是要拿一个哑铃支撑住的，很可能你没有力量的话就会被滚走吧。 是的， 所以这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危险系数哈。 会有一点，所以这个动作是不是不太适合初学者？ 你不用两个手都拿哑铃，你可以支撑的手就是手支撑，另外一只手拿哑铃。 嗯哼， 高手就可以两个手都拿，如果不是高手的话，就是建议一个手拿。 对对，因为你拿了这个哑铃，你不稳定，其实因为你身体不稳定，所以你需要做额外的功，然后让身体稳定，所以其实消耗的热量更多。 嗯哼， 好， 难度更大。 接下来的这个，我觉得第五个动作是。很适合，也是很适合像佳妮这样的初学者。这个动作看起来比刚才那些要容易一些，也是平板支撑的一个。 看起来就是双臂张得更广一点，然后双腿也是张得更广一点而已啊。 对啊。 我们来看一下小雨做的怎么样。 其实这个双臂还能再宽。 再宽一点吗？ 对， 因为没有做过这个动作。 其实这个动作 来，请导播老师给小雨一个镜头，不然根本看不到他，白做了。 简直是张牙舞爪，很。 这个动作叫那个新式平板支撑。 这个动作感觉完全。 小雨的腰部还要再往下去一些。 这样吗？ 对，这样就好了。嗯。 它难度会更大一些。 啊，它难度更大呀？请问小雨，你现在更累吗？ 完全不累。 他说完全不累，好，那我们计时开始吧。 这个动作还是不标准，因为那个有点驼背。 说你有点驼背。 对，现在要好多了。对，现在要好多了，还可以再往下。 还要再低一点，对。 啊，现在还可以。 哎，这样就 OK 了。 太低了，太低了。啊，差不多，现在从我这个角度上是 OK。 从我们这视频角度而言的话，也是 OK 的。大家注意啊，一定要保持你自己的这个后背啊，还有这个屁股呀、啊，是一条直线。千万不能有隆起或者是塌陷的一个 状态。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做就是各种变形的平板支撑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变形也是我今天第一次做、然后推荐大家做的时候还是能面前有一个镜子， 对， 这样的话你可以从侧面看到自己做标不标准，然后动作做一些调整。因为如果看不到的话，确实自己可能也会有一些误区，因为也不知道自己抬的到底是对不对。 聪明的王泽华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哦，如果你没有镜子的话，可以把那个手机放到你面前，然后调成一个面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真的是很聪明的王泽华哟。 你就可以看到咯。好，刚才第五个，接下来时间关系，我们迅速的进入到第六个动作。 好，我们进入到第六个动作。其实第六个动作跟刚才的那个平板支撑的抬手和抬脚一起抬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还是这样全撑起来，而不是那样一半到地上。 就是第五个动作的一个高配版。 对，这个动作我也是第一次做哟，因为平时确实没有练这么多的平板支撑。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雨能不能做成功。先是还是做一个基础的抬，那个时候要、 这个就之前说这个平衡平板支撑嘛。对、对，就保持一个姿势30秒，比如说。 哎，小心，好，还是放弃吧。 这个动作很难平衡，哎，泽华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说明小雨的协调能力不够哟。 我协调能力很差。 够哟。 对，我协调能力很差。 好，那他的那个三个月之后希望可以做的比较好吧。 所以这个动作是锻炼，具体是锻炼到哪里的呢？ 它实际上也是这种核心去锻炼了，但是就是会锻炼到你的平衡性。对，就刚开始你平衡性不是很好，你可以只抬一个胳膊或只抬一个腿，然后慢慢的去最后可以抬一条腿和一只胳膊。 好，最后两个平板支撑的变形动作我都非常的了解，因为这个是我经常做的，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不是还有三个吗？ 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呀。 刚才做的是平板六，现在该做平板七了。 哦。 现在平板七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平板五的另外的一个。 感觉是一样的耶。 低配版，它其实腿是收起的，收紧的。然后手是张开的，角度大一点，广一点。 刚才有一个宽的是这样往后的，然后这个是往前的。 图五是手跟脚都是扩的宽一点。 就其实这个往前的会感觉更难一点，是吧？ 请问小雨更累一点吗？ 因为有这么一个原则，就是低档训练的时候，如果你的这个就是你比如说你的双臂离这个身体更远，就离这个身体的中心去更远，你难度会更大。比如说你做深蹲的时候，你比如说一般你可能是手放在前面或者放在身体这样子放，对吧？如果你把双手完全举起来，你做的时候你就会感觉难度会更大。 嗯， 这是个徒手训练一个原则。 哦。所以 时间就这么快，我们迅速的进入第八个动作了。 我们进入到第八个。 第八个动作呢，是小雨说他自己很擅长的。 对，这个， 其实看图大家可能会觉得稍微有点难。 这个其实不难，这个是这样。 哎，往前踢。 这个叫 把脚碰到你的手。 对，这个叫蜘蛛人平板支撑，对，因为比较像蜘蛛爬行。 碰到胳膊啊，不要碰自己的这个腹部， 碰到这个肘部，对，就是这个膝盖碰到肘部，然后可以这样子一侧做完做另一侧，也可以一侧比如说做上30秒，再做另外一侧做30秒。 他就是在炫耀自己这个动作可以做得很轻松，所以他一直在做。好，我们还有7分钟，你可以慢慢做完。 做7分钟吗？ 是的。 好，接下来的这个动作呢，也是平板支撑的一种变形，我之前总做。但是不知道它是平板支撑的变形，我来做一下今天的最后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也很像是做瑜伽的时候会一开始的时候先做这样一个基本的动作， 对， 还有跳舞的时候也会做一些。而且这个动作其实拍照出来很美， 但这个动作也是就是你的身体是一条平面的，所以你的这个屁股得往前，你屁股它感觉是， 其实是一个平面的，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脚其实是不太对，因为你脚可能需要，对，你看， 因为我今天穿的这个鞋没有办法并在一起，因为如果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话，最好还是穿那种运动鞋，因为我今天这个装扮实在是不太适合做运动。 是的，辛苦小雨了，小雨回来吧。 时间过得这么快吗？竟然已经到了18:51。 有些人已经无法控制自己说话了， 对， 开始大喘气， 很开心， 真的是很累呢。 哎，感觉每一次你不觉得吗？其实每一次咱们两个做一期节目，对我跟泽华来说也是会有一些收获。 是的， 也是会把自己，因为每个人对于减肥或者健身都会有一些误区。 而且每次我上节目都不是很累，我旁边这位都会很累。 对，因为我都是在认真做动作呀，然后你就在偷懒。 这也是我们节目最大的一个看点，其实就是希望在两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除了给大家讲述一些理论方面的知识，也是希望我们在做运动的同时，大家也可以跟着屏幕一起来做。 对，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并不是说说而已，我们也是真的在运动起来， 诚意满满。 对哦，那在下个星期二的潮流梦工厂的健身环节呢，同样还是会有福利送给大家，以及一些健身的小误区和一些很好玩的一些动作的展示，不要错过。那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咯， 再度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景琦以及我们今天的小美女 佳妮， 谢谢。 也希望佳妮可以在下一次来节目的时候真的是完成自己今天给自己定下的目标，也希望景琦可以做到下一次真的能挑战平板支撑哦。 这个不用挑战，这个我上高中就做。 那你今天为什么不做呢？ 看似很轻松， 你在做。 哎，你不要归罪到我们身上哦，下次有120分钟可以让你挑战哟。希望下周我也可以吃到新鲜的菠菜。 哎，我会给你买菠菜的啊。 好了， 好，大家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拜拜喽， 拜拜。

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至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